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日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今日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咧就系 Jeffy 啦吓。咁样咧就上一集咧，其实我哋讲重返月球啊，系嘛 Jeffy 吓。咁啊，我谂你都似乎好有兴趣啦吓，即系人类究竟系有冇机会重返月球？如果重返咧，究竟去做啲乜嘢？同埋有咩困难咧？咁样系嘛？咁啊，做啲乜嘢咧？嗱，呢度补充少少咧，其实我哋今日嘅讲题咧，都可以话某一程度上系呢个重返月球嘅延续嘅。不过呢我哋就会系稍微近返些少啊，反而就冇去到月球咁远，就喺返地球嘅轨道嗰度。咁但原来地球轨道嗰度呢亦都可以有好多嘢呢，即係好令人兴奋嘅，就係而家我哋已经有一个嘅叫国际太空站，大家知道啦，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就简称 ISS 啦，佢已经基本上完成咗㗎啦，即係唔会再添加㗎啦，即係起咗成20年啦。即係斷斷續續，佢係一路咁加嘢上去㗎嘛，咁 ISS 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所講嘅，今日講題呢度所講呢，直情就係再進一步係緊要好多，就叫太空城市啊，或者太空居所咁啦， Space Habitat， 或者即係我哋有時用cities 都得嘅，不過英文多數鍾意用 habitat， 我哋譯到居所，但係中文叫城市都 OK。另一個方面呢就仲誇張啦，就係話我哋可以唔使坐呢个火箭上太空，咁你会坐乜嘢上呢？就係搭 lift， 搭 lift 上， 犀利啦！所以今日呢个讲题呢就既讲呢个太空城市，亦都讲呢叫太空升降机嘅吓。咁但係呢首先呢返返去重返月球嗰度呢都有些要补充，就係话去做乜嘢呢？其中一个呢就喺月球上面呢，特别係如果对天文学家嚟讲，因为佢冇大气层嘅遮挡呢，咁睇星呢就冇得顶㗎啦。 哇， 就所以喺嗰度呢起一个天文台呢，就任何天文学家嘅即係毕生嘅梦寐以求嘅一个梦想啦。咁而呢因为其实冇大气层呢，讲真呢你係喺边一边起呢，其实应该咁讲，我亦都要修正一下啦。因为你喺边一边起呢，我上次讲咗月球其实冇一个所谓永远黑暗嘅一面嘅。咁所以你喺一边边，即系边度，其实冇乜所谓啦吓，因为其实佢系你喺边个位咧，其实佢都会感受到14天嘅白昼同埋14天嘅黑夜，记唔记得啊？我解过俾你听啦，系嘛？因为佢环绕地球一周就系大概28天，但系佢自转一周又系28天，咁所以咧对我哋嚟讲咧就好似永远有一面向住我哋。永远有一面背对我哋，但系咧好多时啲人误解咗，永远背对住嗰边咧，佢叫做 dark side 吓，即系你嗰个 Star Wars 咩系嘛，就嗰个叫 dark side 啦。但系其实呢个系错噶嘛，即系背对住我，永远背对住我哋嗰边咧，其实一样系有日夜交替噶嘛。正如永远向住我哋嗰面都有盈亏，其实盈亏咪即系又要交替，系咪啊？係嘛個道理，即係諗下就好簡單，但係就唔知點解咁多年嚟都仲係好多人有呢個誤解嘅，即係背對住我哋個邊叫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咁呢個係極錯嚇。好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從光學嘅天文學嚟講咧，你起一個天文台其實喺邊都冇乜所謂嘅，但係真係咧呢個我哋正式嘅名叫做 far side of the moon 就啱啦，花曬啊嘛。但係花曬係真係有一個著數嘅喎， 點解咧？ 就係、是、射電天文學，或者我哋叫做無線電天文學啦。因為呢原來而家我哋喺地球上面或者喺月球都好啦，雖然離開咁遠啦，30個地球嘅直徑啦，但仍然呢因為人類嘅無線電通訊呢實在太勁啦，即係太多呢啲干擾或者你話雜音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係要即係剔除曬所有呢啲干擾嚟去探索我哋呢個宇宙，即係利用呢個無線電波段呢，嘩月球的背面、 反而是 沒得頂了，因為它就被整個月球啊、就隔了嘛，永遠即是收不到了嘛，當然你最好的就是說是在這個月球的背面的正中那裡、就最會是不會受到地球的人為的無線電波的干擾呢，咁喺嗰度起一個所謂無線電嘅天文台，射電天文台叫射電望遠鏡呢、就真係冇得頂嘅所以呢個呢就喺月球上面可以做嘅嘢啦。咁但係原來呢月球上面呢 甚至可以進行咧，上次都提過啦，就係一個採礦，因為月球咧確實咧係可以即係提煉好多礦物嘅， 都有 係。但係上次我哋講過咧，就喺月球上面嘅困難就咩咧？你話製造空氣就唔難，係嘛？因為月球上面好多礦石，嗰啲礦石咧其實咧入面係有氧嘅，咁只要咧你用呢個高温嚇嚟去將佢溶咗佢，咁就有機會可以釋放啲氧出嚟製造氧氣啊！咁啊，高温就絕對唔難啦，喺月球上面你用呢個太陽能係嘛，即係你可以發電又好，甚至聚焦都得。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即係如果我哋喺上面建立基地咧，人一定要嘅，即係除咗空氣，仲要咩啊？ 要水啦。 冇錯啦，水咧就確實頭痛頭痕。喺月球上面咧，究竟有冇水咧？即係其實我哋幾百年嚟觀察月球啦，特別係過去一百幾十年咧嚇，即係用啲先進嘅儀器去探測咧，這一路咧都未係好確實嚟去揾到月球上面有水，咁就死啦！即係因為你會諗啊，佢既然係冇大氣層嘅保護，可能嗰啲水一早都已經蒸發曬啦。尤其是佢真係日頭嗰陣時啊，十四日咁長喎個日頭，咁個太陽咁猛烈，乜都冇曬啦。咁所以咧，一般都係悲觀嘅。咁上次咧，上一集咧，其實就講漏咗啦。原來有好消息。咁呢個好消息咧，原來就係、是、即係都幾晚近啦，我哋叫做啦嚇。即係唔夠十年，係2009年。咁今次咧就太空探險啦，之前咧就美國啦、蘇聯啦，即係而家俄羅斯啦。咁而家中國都好威啦，但今次咧就俾咩咧？印度威翻潮。 哇！係啊，印度。 係啊，因為其實印度係有佢嘅太空計劃嘅。嗯。咁、啊、當然咧，即係佢未有載人嘅太空飛行啦，但係佢譬如係發射人造衛星咧、嗯，其實發射咗好多噶啦。佢曾經咧，亦都係有過好似中國咁樣咧，係幫人哋發射埋都得添喎。就是、一盤生意添嘅，即係當然啦，就是、美國係啦，呢、這個歐盟亦都係啦，即、就、係、是、歐洲嗰個 ESA 啊 ，European Space Agency， 即係歐洲太空中心咧、其實是一盤生意嚟㗎。譬如你有個衛星啊，譬如印尼做咗個衛星嘅話，當然其實嗰啲技術可能都係要其他國家幫手啦，但始終佢都叫印尼衛星。咁印尼冇本事射上太空㗎嘛，咁咪就係幫襯咯，可以幫襯中國，可以幫襯日本，可以幫襯歐盟。 其實我哋而家啲手提電話係咪都係？ 是啊，唔係就咁講、以前都講過啦，如果你話以前嘅長途電話呢、有好多呢就係、人造衛星、就係、甚至係嗰啲同步地球嘅衛星呢，一陣間會講到同步軌跡嗰度㗎啦，咁樣呢你就會覺得嗰啲長途電話呢即係講完一句之後可以隔好耐、都冇人答嘅，因為佢又出咗太空返返嚟㗎嘛、就算你話光速幾快幾快都好呢，佢都需要時間。咁、所以而家嚟講呢，其實就近呢廿幾年呢，基本上大部分呢啲呢都係用咗光纖，海底電纜。不過我哋叫電纜呢，其實係有啲誤導性嘅、即係其實佢所載嘅就唔係電、而基本上呢就係、光、作為一種嘅、通訊係啦，嗰、那個訊息咁、就係、喺光纖啊，即係我哋、中文大學即係嘅曾經係嘅校長嘅高坤，就係、叫光纖之父啦、你知道，不過非常之可惜，佢就患咗呢、老人痴呆症啦，係嘛？呢、這個故仔你好清楚㗎啦，咁、但係咧就所以咧。其實大概都係廿幾年前咧，就全世界就開始話，原來呢啲咁嘅光纖咧，因為佢已經個技術成熟啦嘛，係、可以做到即係、一個速啦，因為佢其實入面好多條嘅嚇，咁、但可以整到好大條，好似一個海底電纜咁樣，所以我哋咁叫啊嚇，咁、但係就係、鋪落去咧，以前都有海底電纜嘅，其實嗰啲電纜咧都唔係輸電嘅，都係電話，即係以前咧即係係有嘅。即係就算二十世紀初啊，嗰啲長途電話都有靠海底電纜，但係嗰啲咧就係、銅線嚟嘅，銅係嘛？但係而家就唔係啦，就玻璃， 就係玻璃 、就係光纖嚟噶嘛。咁、所以咧點解我哋而家真係哇天涯若比鄰啦，係嘛？即係你 WhatsApp 也好或者咩都好咧，其實大部分已經靠咗係呢啲咁樣嘅光纖啦。 我一路都以為咧。就係、喺個天嗰度就發射信號嘅，咁原來 以前係，而家多數靠光纖啊，因為光纖可靠啲啦，同埋個時間短啲啦、因為你知道咧，其實地球咧嗰、個直徑就係大概40,000公里啦、但係40,000公里咧，原來光一秒鐘可以環繞地球7.5周。一秒鐘，咁雖然喺光纖入面嘅速度咧，就唔係好似真空入面嘅光速咁高，佢會低啲咁多嘅，咁但係都完全簡直係快到無倫啦，係嘛？咁所以如果你係靠嗰啲海底嘅呢啲光纖咧，係真係你唔覺得有咩時間嘅阻隔嘅，係好少啊。但係反而你射上太空射翻落嚟咧，你就會即係感覺個阻隔啦。 咁尤其是如果你射上個同步軌道呢，就弊家伙添。因為同步軌道呢就係、是、離開呢個地面呢係36,000公里咁滯。咁啊來回呢成70,000公里有多嘅。咁當然70,000公里呢，即係你其實都係好短嘅時間，係咪？咁但係始終有少少阻滯。好啦，嗱，我哋返嚟頭先個問題呢，就係搵到水呢，就是、印度金齒威嘛。咁、印度呢就原來喺2009年9月24日就發射咗一架真係今次唔係人造衛星添，直情係去月球嘅太空船。咁當然呢，佢既冇載人又唔降落嘅、我哋叫做 Lunar Orbiter。咁其實好多國家都射過㗎啦，即係歐盟射過啦，日本射過啦，咁美國啊、中國都射過啦，我哋個嫦娥咁。咁原來印度都射過喎，就叫月船一號啊，即係一隻船嘅船啊，月船一號。咁就佢嗰、那個真正嘅名字我都唔讀啦，因為佢我睇英文，但其實佢唔係英文嚟㗎嘛，係原來佢係用到個梵文嘅啊，梵文唔知點讀法，唔記得咗。咁但係咧，佢就係喺呢一個九月尾嘅時間咧，就俾佢即係用嗰啲咁樣嘅探測器咧，就喺個軌道上面咧環繞月球啫，就發現咗呢個水嘅蹤跡啦。咁主要咧，確實係好似科學家所推斷咧，就係、是、喺南北兩極，即係咧喺月球嘅南北兩極，月球南北兩極、就有水。但係咧，當然嗰啲水係冰嚟㗎啦，即係結咗冰嘅。咁樣咧，亦都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完全暴露喺呢、這個表面嘅、我爭你上講話空氣嘅，唔係空氣啦，冇空氣㗎嘛。咁但係咧，即係咧，因為亦都有啲可能係好近表面，就係、是、因為喺南北兩極咧，有啲地方咧真係長年大月咧都受唔到太陽嘅照射，特別喺一啲好深嘅嗰啲隕石坑嗰度啊，係嘛，佢深咗入去嘅。咁你因為南北兩極咧個太陽係好低噶嘛，成日都嚇、即係永遠都唔會好高噶。你知道我哋地球啊，南北兩極都係啦。尤其是你入咗北極圈，嗰啲叫永晝永夜啊嘛，即係撥六個月夜晚，六個月日頭。但係嗰六個月嘅日頭咧，其實個太陽來來去去，唔係都喺地平線嘅啫嘛。佢唔會升高上個天㗎，根本就係、是、即係喺極地啊。咁所以同樣道理喺月球嘅南北兩極都係有咁樣嘅現象㗎嘛。咁所以如果你南北兩極啊有一啲好深嘅隕石坑，咁嗰度呢就可以有水存在呢，就唔會俾即係太陽嘅熱力啊、個輻射啊嚟去蒸發咗佢啊咁樣。